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全天小幅震荡，沪指下跌0.23%。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84万亿元， M2 同比增长8%。互联网家装公司跑路频发。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信用卡的分期。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全天维持小幅震荡走势，午后在特斯拉、钢铁板块轮番表现下，带动沪指小幅反弹，白酒板块领涨两市，成为上涨的主力军。最终沪指收于2831.18点，下跌0.23%，深圳成指收于9326.97点，上涨0.58%，创业板指数收于1618.46点，上涨0.24%。从盘面上来看，白酒、乳业、生物制品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种植业与林业、数字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顾赵立行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盘面的情况。赵先生您好。 你好江总，大家晚上好。 哎，首先您点评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势。 哎，好的。那么今天还是这个，除了这个主板啊，还是稍微有点阴线。整个这一周我们看到都是这个探底反弹的走势。涨幅还都不小，中小板涨得最多5.5%，这个创业板涨5.05%，这个其他的指数都是3%以上。啊，包括深圳主板、股市主板，还有5100、5050五大指数，全线收出周中阳。那么为什么能收出来？就跟近期我一直在分析的，就是说强不强看银行。啊，我的这个逻辑其实很清晰了。我这每周一篇的这个新浪博客，上周也写得很清楚。只要银行保险走稳了，走强了，说反弹了，不往下做滑梯式的出溜了。 这就是信号啊，盘内你只能看那个信号，这个信号的代表可能是国字头国家队， 嗯， 这个护盘位吧。 我们看到这个一些银行股已经从近期的低点上涨了近10%，或者是超过10%。 对，哎，这就印证了我说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这周我看了看这个建行是第二大权重的，17000多亿总市值的。居然涨了8.05%，超过了中小板、创业板的涨幅，它主要权重太大，它涨这么猛，那么明显的这代表什么？就是我也最近两周一直说啊，看银行、看保险，这个他们动，说明可能是主力进来了，护盘来了，主力护盘来了，说明政策底差不多了。去看看这个我们这个从上半年的坚决打好这个金融这个去杠杆攻坚战，到两周前的这个提法有所松动的，就是说要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这个力度和节奏啊，这已经这两周一直说。那么到上一周的把去杠杆变成了稳杠杆，到这回的这周的这个新华社文章啊，跟大家说说这个其中两篇啊，力挺股市，说到了历史大底。其中有句话值得一提，什么呢？就是这新华社文章里的，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当前市场形势，金融委就新成立的金融委，把维护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了，现在是把握好监管工作节奏和力度，纳入近期任务，向市场释放出明显的维稳信号。上周我也说了啊，不光说了，现在也做了。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国家队护盘啊。所以今天我这个题目就叫什么？银行保险已擒王啊，盘山反弹在路上。 嗯 啊，什么叫这个擒王？就是说功高不过擒王。啊，歹毒不过断粮啊！这是这个御林军啊，进来的驰援救主来了。这个主啊，就是股市，就是 A 股。 好， 包括这个深圳交易所、上证交易所都在召集这个有关的上市公司座谈会，这些都是一些个维稳的举措。 那您估计下半年，或者是说再近一点，下周会走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出来？ 比较盘山、比较持续的一波三折的走势，因为现在已经除了主板沪市主板差一两个点没站上20日线， 是的， 其他的四大指数都上了20日线。我个人一直认为20日线是中期的，不能说牛熊的，至少也是强弱的分界线。 嗯， 但是第一点看是线上线下，第二点还要看这个线是斜率，现在斜率还是通通朝下的，还没有转平，还没有扭头向上，所谓要现在做就叫左侧交易了。所以16年前我的股票西风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叫只看两线做中线，也就是说50线金叉20日线那是做多的。 嗯， 当然你要现在是代表趋势的20日线如果还朝下，那就是左侧。如果你等到20日线走平，或者说也扬升了50日线再上穿，那就是右侧。反正现在左侧也可以小弄着点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即使进来啊，即使包括刚才说建行一周涨了8%多，它也不会像原来似的那么这个反弹的力度那么大， 嗯， 肯定会是一波三折，因为确实不确定因素还不少，现在就是护住了，走稳了，搭台了，那么各路资金也就有表现的机会了。 好，谢谢赵先生的分析和介绍。当然目前还没有出现明确的信号，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谢谢您。 好，谢谢。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 来看宏观上的数据，六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了 1.84 万亿元，这个数据比五月份的 1.15 万亿激增了六成。再来看货币供应量，六月底 M2 同比增长 8%， M1 同比增长 6.6%。 M1 M2 都是用来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 M2 又叫广义货币， M1 反映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 M2 同时反映现实和潜在的购买力。如果 M1 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如果 M2 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此外，六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3.11 万亿美元，和五月末的数据相比变化不大。好，我们再来关注互联网家装。2015年曾被称为是互联网家装的元年，这一年是大部分互联网家装品牌融资的黄金时期。据艾瑞咨询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互联网家装行业的融资次数从上一年的41笔窜升到了123笔，而到今年上半年却有100多家互联网家装公司宣布倒闭。2015年年初开始，互联网装修平台受到广泛关注，此前通过传统家装公司接单的装修队和通过私人关系接单的游击队工程越来越少，这两年都纷纷开始转向平台接单，多家互联网企业都出现关停的情况，其核心原因是母公司资金紧张导致旗下的子公司现金流告急。参与过互联网接单的项目经理表示，互联网对传统业务的渗透在争取用户上的首要因素就是价格优势，但是一味的通过低价吸引客户，往往会出现用料以次充好，甚至工期完不成就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央行今天出台整治拒收现金的公告，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在接受现金支付的前提下，鼓励采用安全合法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保障人民群众和消费者在支付方式上的选择权。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要求或者诱导其他单位和个人拒收，或者是采取歧视性的措施排斥现金。微信群内的投资理财专家号号称稳赚不赔，结果进入黄金外汇市场的投资资金都出现爆仓。原来他们进行投资的所谓金叶平台是山寨货。最近上海警方侦破了一起新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89名，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据上海警方披露，江苏南通警方近期在侦办一起电信诈骗团伙案时，发现其中一条指向上海浦东地区的案件线索，于是将相关情况通报上海方面。警方在了解案情时发现，有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冒充某上市金叶投资平台，通过电话招揽投资人，然后将深信不疑的受害者拉入微信群内进行授课。在多番洗脑之后，团伙成员诱骗被害者将投资款转入金叶平台进行操作理财，而在一段时间之后，受害者接连爆仓，出现严重亏损。受害者随后通过网络组建维权群，并向警方报案。经过周密部署，警方抓获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法人、总务助理、财务等在内的88名犯罪嫌疑人，共抓获工作手机120多部，存储有大量被害人信息的电脑硬盘80余块以及账本若干。经过审讯，祝某等人交代了自今年3月起，在3个办公地点由话务员拨打电话拉客户进微信群后，假冒讲师、专家、主播推荐理财信息，引导客户下载客户端至山寨版的某金叶平台投资，并且故意造成损失，涉案金额达到3000多万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聊聊今天的主题，就是信用卡分期的话题。说起信用卡，想问问大家哈，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办的信用卡？现在手头上呢有几张信用卡？如果说大家现在还经常用信用卡的话，不知道您的用卡习惯和当时办信用卡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以我为例，或者说以我身边的朋友为例，最早呢，比如说这个月消费了，到了下一个还款日肯定是全额还上，除非是那个月可能手头有点紧，可以还一个最低还款额，但一般大家都会想方设法的按照银行的要求把这钱还上。为什么呀？因为大家都怕逾期呀。但是现在呢不同了，有的人呢他不还全额，也不是说一定还那个最低还款额，然后呢过一段时间马上补足，他还是用了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种信用卡分期。哎，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家会用这种方式呢？银行有这种产品，有这种业务有多长时间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银行卡部的刘源。刘源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刘源，你什么时候拥有的属于自己的信用卡？ 应该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你每个月消费完是不是会足额还上？ 啊，是的是的。 是吧？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有多少钱才会去刷这个信用卡，然后下个月一定是要足额还上的， 就量力而刷。 对的，没错， 量力而还，对吧？ 对的。 哎，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不着急全还完，哪怕是有钱有这个实力也不着急还完，您认为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这个是由中国老百姓的那个储蓄习惯的一个改变，还有就是提前消费意识的一个改变造成的。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大家应该都听过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美国老太太呢住了30年的大房子，说我辛苦了30年终于把房贷还清了。然后中国老太太说，我辛苦了30年终于攒够了买房的钱。咱们不去评论哪种消费观念更先进，至少这个故事呢反映了在传统上中国老百姓是爱存钱然后提前消费意识比较弱的一个事实。 中国老太太说啊，这个银行不给我的按揭了。你的意思是中国老太太是全款买了房， 对， 但是呢为此存了30年的钱。 对。 然后美国老太太呢是在她年轻的时候啊，她贷款按揭了30年终于还完了，住上自己的房子了。 对，美国老太太这种呢就是提前享受了。然后中国老太太呢是属于事后享受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现象呢最近几年呀，随着80-90后成为消费主力，然后对于提前享受品质生活的这种认可度还有接受度已经越来越高了。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结构的升级呢，消费也已经成为咱们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力了。所以在这些背景下，国内的信用卡分期市场才逐渐的发展起来。其实信用卡分期最早的推广呢，大概是在2009-10年左右，但是这几年才呈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信用卡做的比较好的也是这个在美国啊，因为有很多美国老太太包括美国老大爷啊。 对的。 所以说信用卡才会在美国比较的风行啊。那么到咱们国家呢，毕竟咱们还是多少年的这种传统的农耕文化影响的这样一个民族和社会，所以说大家还是希望囤点资金和财富，也就是储蓄，不喜欢提前消费。但是现在这种消费观正在发生改变，那么信用卡的一些功能就迎合了或者说满足了他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的，是这样的， 就是提前消费，或者是说呢，要提前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 对的， 啊，那换句话说，就是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力，马上100%的支付，所以说就用分期的方式来实现啊。 是的， 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我现在有钱了，这个每个月的账单我基本上都能够足额的还上。可是为什么也有一些人开始不足额还了， 这个其实是大家理财观念的一个转变。 理财观念的转变。 对。 嗯。 很多人会说，我可以用银行的钱去提前进行消费，然后我可以把我的自有资金进行一个很好的理财规划。 嗯。 这样我既能提前享受到一个品质的生活，又可以使我的资产进行一个增长。 与此同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现在银行还有那个叫做装修分期啊， 对，装修分期、购车分期、 哎、 旅游分期， 是的， 对， 没错。那你要装修了，动辄二三十万，对吧？那大家想，这都是一笔大钱啊。那现在银行也有这样的业务，同时呢，也有很多理财产品可以选择。有人会比较，哎，我这个五十万，我要是买一笔三月的理财，好像这个收益比那个我去做分期，然后呢交给银行或者说一些消费公司手续费要划算一点，于是他们就会申请这种消费装修分期。 啊，是的，是的，这种分期现在的占比也是在逐年提高的。 嗯， 就是家庭开支比较大的一些这种消费。嗯， 哎，综上所述吧，就是说现在这种信用卡的这种分期啊，应该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就是咱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还有一个就是理财观念的转变哈。 是的，是的。 啊，当然还有这个更大层次的，比如说这个国家的一些经济这个政策方面的制定啊，包括商业银行在各个业务上面的一些这个着力的推广，我觉得这也都能够激发出来啊，或者是说能够把这样的一种观念更加普及开去。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信用卡分期里的一些技巧和知识啊。首先还得跟大家说一下，信用卡分期啊，它其实还是包括很多类别的。我刚才所说的是其中的几类啊，我们请刘源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信用卡分期都有哪几类。 嗯，信用卡分期呢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刚刚香露说到的，有指定消费场景的这种分期，像这种分期呢主要是针对家庭支出中金额比较大的一些消费了，比如说买车、家庭装修、子女教育还有旅游度假等等。这 叫指定消费场景。 这个呢，对，指定消费场景，这个呢是需要银行综合评定消费者的收入偿债还有一个征信的因素之后，为消费者提供的一笔专项用途的资金。就是说你申请汽车分期， OK， 这个资金是只能用于购车的。 嗯， 对。然后这一类呢结合消费场景的，然后又有针对性营销的分期呢，也是近几年各家银行在深耕的一个重点领域。 嗯， 这是一大类。还有一类呢是无指定消费场景的分期，这个主要包括呢第一类账单分期，大家都有信用卡，每个月都有账单。然后针对信用卡已经出账单之后的这个呢，咱们用分期的方式来进行偿还。这应该说是信用卡分期最常见也是最传统的一种方式。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这块的金额要稍微小一点。 对的。 刚才那个指定消费场景的那金额就会大一点。 对。 所以还有一个什么前置审批的过程是吧？ 对，那个相对来说是会手续上会麻烦一些，但是它的金额一般30万、50万或者最高100万，这些是都有的。 对， 嗯， 据我了解，有什么买车啦，买房不行啊，买房不行， 买房不行。 对对对，还有什么装修啦，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培训啊， 对， 出国、 出国留学 这 些， 旅游， 现在高端的旅游度假这些也都可以的，也有的。 对。对，那普通的这个账单分期就是我们平时点个外卖啊，去超市买个菜啊，买件衣服啊， 对， 买个手机啊， 买个包包啊， 对， 买双鞋啊，买个表啊，这些其实是都可以的。 就这种账单分期其实更加的生活化一些。 对，是的，就是你日常的这些所有的消费开支是都可以的。 嗯，好，这是第二类。 然后还有呢是消费分期，这个呢刚刚咱们也说到了，针对日常的这些消费，那可能你买个表的金额觉得挺大的， 嗯， 那我在没有出账单之前，我就想把这笔消费转换成分期还款的方式。 跟刚才您说的这个账单分期不一样，账单分期是把这一个记账日里面所有的金额都分期了，而您刚才最后说的这个消费分期实际上是某一笔 或几笔， 就好买个手机买个表这一块， 对， 我做个分期。 对的。 嗯， 但是其实从目前推广上来看，可能这两种比较办理账单分期的客户肯定是更多的。 对， 对的， 是因为大家 不见得每个月都去买这个比较贵重的东西，是吧？ 是的，是的。 啊、 嗯，还有一类、可能这个在银行系里面占比比较低啊，这一类是商户的一个分期。 商户分期， 对，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消费者呢去一个商家购买商品的时候呢、这个商家就支持你购买的时候就直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进行了。 嗯， 这个占比比较低的方式呢，是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互联网的金融公司都有自己的消费平台、大家可能平时买东西都是网购了，网购占比非常高了、 对， 所以这些平台呢把握着一个消费流量的大入口、大家熟悉的包括花呗、白条啊， 对， 等等，虽然说它的分期成本是偏高的，但是它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所以说这一类的平台呢是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来办理的，所以在银行在这一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啊，这叫互联网加分期， 对 吧？这么理解的话呢，就是不仅仅持有银行在做分期啊，那很多机构或者说金融公司都在做这个事情啊，就是看中了这一块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说说这个账单分期吧，哈，以这个账单分期为例的话呢，如果说大家要申请，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流程？是我们先见着账单，是吧？然后再申请，还是说还没消费的时候就先预计一下啊？可能我这一次呢要花很多钱啊，我刷卡前呢我先申请一下，这个操作流程是怎么来完成啊？ 账单分期呢，首先是你已经消费完了、然后这个月的账单已经出了， 已经出来了， 对，已经出来账单了，然后一看可能这个月2万块钱、然后那我觉得我想把它缓解压力变成12个月来偿还，或者是24个月来偿还，是在账单出来之后进行的一个分期。那么从申请渠道上来看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传统的邀约渠道，大家肯定都接到过银行的客服电话了，说您这个月的账单金额是多少，您是否要办理一个分期，或者说是银行给您发个短信，您这个月账单金额达到了一定的金额了，然后您回复一个是或者否，您就可以办理分期了，然后银行还有礼品来赠送。这是呢相当于传统的一个邀约渠道，这一类渠道的占比啊至少是50%以上。 哦，就是一邀约就上钩。 其实很多，对，很多那个消费者只要办理过分期，他可能每年办理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哦， 老客户比较多。对对对，因为他也确实体验到了还款的压力减轻了。 对，因为这种分期他不是说把这个月的账单延到下个月去还，而是延成了好几期。对吧？ 对，可以从3个月到24个月都可以。 当然你延的时间越长，你交的这个手续费就越多。 对，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你欠了人家钱越久还，你交的这个利息就越多。 是的，是的， 这个 是一个概念 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你这笔钱呢可以分多次啊来还完了。能够缓解压力。 对， 所以可能就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两个原因的话，慢慢的这种人就多起来了。 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呢，除了传统的邀约渠道啊，还有自主申请的渠道。包括各家银行、 就是、不用约了，自己就去了，是吧？ 是的，是的。包括现在各家银行都有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服务类的 APP、还有包括消费者自己打电话去400说我要办一笔分期，还可以去网点柜台去说我想申请一笔分期，这些是都可以的，所有这种习惯的人群是都可以覆盖到的。 对，所以说这个时代变了嘛。我觉得在我拥有第一张信用卡的时候，2000年初的时候，我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不然那个时候有这业务没有？没有吧。 大概是2009-2010年左右的、 那 个时候还没有、 没有没有，是，所以我也自然不会想到奢望到让银行给我分期，是吧？ 对。 但是从那个时候的观念来看的话，就肯定也不会啊。所以确实是现在这个时代变了。那可能很多人还会疑惑说，我没有啊，那是谁做的分期啊？ 哎，我孩子会不会做分期？我老公会不会做分期？现在做这个信用卡账单分期的都是哪些人群？或者说以年龄划分的话，都是哪些人做的比较多呢？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信用卡账单分期，朋友们。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信用卡的账单分期。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银行卡部的刘源。刘源你好。 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账单分期的例子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一般情况呢是邀约啊，邀约之后呢，很多人就会主动去申请，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些相关的信息，要不然的话呢，可能大家不清楚到底要花多少钱，背后呢，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可千万别造成要还钱的时候钱又不够了，或者是造成逾期啊等等啊。比如说手续费的问题啊，我除了还完本金之外，额外还会产生哪些费用？ 市场上主流的分期费用收取方式呢，是按比例收取一定金额的手续费。 嗯， 大家注意啊，这个是手续费，不是利息。 手续费啊， 对， 不是利息，利息就是有一个本金的问题，有一个利率的问题哈。 对， 这叫手续费。好， 对， 我们接着来说。 手续费呢是可以首期一次性收取的， 嗯， 也可以按偿还的期数来分次收取的。 嗯， 这个手续费率呢一般是在每期0.55%到0.9%的这个范围。 每期，那是谁乘以0.55%或者是0.9%呢？ 是根据你分期的金额。 好，这时候我们就要举个例子了吧。 好呀，比如说那个李先生的账单是每个月的5号，嗯，这个月呢7月5号出了账单之后呢，当期的账单金额是人民币15,000， 嗯， 李先生可能买了一个包包送给自己的太太， 嗯， 然后李先生申请了一个12期的分期， 为了方便计算呀，咱们的分期金额假设是12000，当月是7月，李先生需要还的金额呢，其实就是账单金额减去分期金额，就是说7月份要还是3000元。 为什么要还3000元呢？因为他做了一个12000的分期， 对， 所以说呢， 剩余 还有3000没做。 对， 那你肯定得把这3000还了嘛。 是的， 是这么算出来的。 对， 嗯。 然后呢，接下来呢，从今年的8月到明年的7月，整个这12个月呢，咱们按照每期0.6%的手续费来计算啊，每月还款的本金是12000除以12期，这个是1000元。 嗯。 然后手续费的金额呢，咱们算完是每个月72块钱。 这72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72是用12000乘以0.6%。 哦，好，也就是说这个手续费啊，是他分期的总额再乘以这个费率算出来的。 对，这是每期的手续费。 每期的手续费都是72块钱。 对，是的。 不是说他第一个月还了1000啦，第二个月又还了1000啦，按道理只剩10000啦，是不是这个手续费就要少一点？不是，手续费永远是你分期的那个钱。这个就跟我们交房贷不太一样了，是吧？我们交房贷啊，那个你是每个月都还本金嘛，不管是哪种方式，等额本息啊还是等额本金啊，那肯定你交的这个利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还的本金越来越多，对吧？但是这个不是啊。 对， 刚才一开始留言就说了，这不是利息， 对，这 是手 续 费。 对， 这个是需要大家计算的啊，要计算的。好，您接着说。 这样算起来呢，原来的账单金额是15000。 嗯。 现在呢，办完分期之后，每个月需要还的这个金额就变成了1072块钱。 嗯。第一个月还3000，因为他只办了12000的分期，是吧？ 对。 也要还15000。那么他办了12000的分期，所以说先把3000还了啊。从下个月开始算分期的钱。那么手续费呢是72，他每月还款的本金是1000。所以接下来每个月就是1000+72=1072。 是，你看这样还款压力是不是得到了很大的减轻？ 为什么不是1073呢？因为我们的频率正好也是 FM107.3 呢。当然不会哈，银行不能多收钱哈。 银行呢其实还会不定期的去开展一些费率的打折呀，或者是一些赠礼的优惠，其实算起来还是很划算的。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个手续费啊，不像国家规定的那个基准利率是固定的，银行是可以调整，或者说各家银行的手续费率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对的，香露还是比较仔细啊。其实这个的话呢，是可能5大银行它的手续费率相对低一些，因为它的资金成本低一些。然后股份制商业银行呢，因为它的资金成本高，所以它每期收取的这个手续费也是要高一些的。 好，总之呢就是说，一个每家银行的手续费可能不太一样，第二个可能某些银行会搞活动，它有可能阶段性的会有一些降低 促销 是吧，因为这是一个商业行为。那如果说啊，如果说我这个1072那个月还差点，只有1000块钱，这个是不是就不行啊？ 对，这个1072呢是不能再按最小还款额去计算了。 不能100%足额还。 对，一定是要足额还的， 实在没有钱也不行的，是吧？ 对，如果不还的话是会影响它的征信的。 哦， 所以说不管金额大小一定是要按时去偿还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信用卡它如果说你不办这些分期的话呢，你哪怕晚一两天，你只要跟银行说好也没关系，对吧？它有一个宽限期， 有个宽限期 叫什么容时容差啊，这个有没有啊？ 这个你在还款的时候呢，晚还一两天，其实是跟前面你说的那个宽限期是保持一致的。 哦，也可以。 但是你是一定要按这个金额进行偿还的。 啊，对对对。 但是我们也不建议消费者晚那么一两天。 是，有时候晚那一两天啊，倒不一定是那个没钱的问题，有的时候呢，还是这个还款的习惯的问题，或者说这个意识的问题啊。 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都要去绑定一个关联还款的账户。 是的， 这样的话就避免自己可能要去记各家银行的一个账单日，它每个月到了账单日自动 还款日的时候自动就会扣除需要还款的金额了。 嗯，是的。好，刚才我们算了一下哈，这个以 0.6% 的手续费来算的话呢，它每个月的手续费啊是72块钱，如果是分12期的话，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啊，总共要交多少这个手续费啊。那么有些朋友呢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可以买一个理财更划算？那这就是您自己的这个计算的问题了。我们只是举这么一个案例啊，举这么一个例子，也不一定每家银行的手续费都是 0.6%, 0.6%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账单分期，它是账单内所有的消费金额都可以分期吗？顾名思义嘛，这个账单分期了，是不是这个账单甭管我花多少钱，甭管我花的是什么，都可以办分期啊？ 账单分期它的起点金额是有一个要求的。 嗯，啊，有起点要求。 对，一般呢可能是从300元到1000元不等，这个每家银行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啊， 而且呢，大部分的银行都会要求账单分期，一般最高呢是不超过当期新增刷卡消费的90%。 哎，这个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月您的账单是10000元， 嗯， 那你最高可以办理分期的金额就是9000元。而且这里面还不包括你的取现交易、转账交易，还有已经分期付款的交易，还有各家银行可能指定的一些其他交易。 总而言之，就是说，如果你想把这期账单的所有钱都做分期，那是不可以的，最多做到90%。 大部分的银行是这样的。 哦，为什么呢？ 因为 银行差那10%吗？ 不是啊，其实你想，银行正常的账单它是有一个10%的最小还款额要求的。 对。 然后呢，咱们如果办理了账单分期，第一笔账单分期要还款的金额是在下一个月才需要偿还的，所以它设置90%这样一个比例呢，是让你把当月的最小还款额10%也偿还了。 哦，要不然这个免息期又多了一个月啊，原来银行是这么算的。哦，好，哎呀，这个确实算得很精明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信用卡取现这块也得跑了啊， 嗯， 也得跑了。实际上呢，就是说要保证啊，足额的这个这个对于银行来说足够的安全边际，我可以这么理解啊。 是的，其实就是针对你的消费交易。嗯， 对 对， 那现在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比如说要出国的话呢，会临时提高一下额度啊，或者是说要买一些贵重的东西，他也会临时提高一下额度。比如说这信用卡它从30000的额度啊，临时提高到了50000，是吧？最后呢花了50000。 是这样的，其实那个持卡人就是为了临时消费去做的临时增加的这个额度呢，是不可以用来办理分期的。 嗯， 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自己主动往信用卡里面去存钱，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存款的余额，这两部分是都不能办理账单分期的。 哦， 分期付款可用金额呢，是等于持卡人的一个可用的信用额度。 哦， 就是银行当时给你评定的那个 额度。 对，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额度，不是临时额度。那比如说我本身的额度已经足够高了啊，打比方我这个额度就20万了，那他会不会在信用卡的这个分期里面设置一个分期总额度，不超过好比5万、10万，尽管你有20万的额度，而且还是永久固定额度，会吗？ 账单分期是不会的，他不会去受你的项目啊，或者是一个总额度的限制。 嗯， 可以办的，比如说你自己的20万的信用卡的额度，那你最高的也就是20万的分期付款的可用额度。 那你见过他们这个消费者一般都是什么样的账单办分期啊？ 现在其实挺多的。 嗯， 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可能办理账单分期比均的金额应该是在1万到2万。 哦， 这个是最普遍的。 嗯， 基本上跟咱们卡的平均的一个授信额度2万是差不多的。 嗯，换句话说也还是普通的 消费， 消费是吧，没有到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高端或特别特别奢侈的消费，还是没有。 对， 嗯， 那类的消费可能咱们就不通过账单分期来进行办理了，他会额外的去申请一个额度。 额外的申请啊，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谈到啊。 啊，好的。 就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比如说指定场景的这种消费哈，啊。 是的。 嗯，好，那其实 信用卡如果你是平时去刷卡透支的话呢，有的人呢他会提前还款，这个分期可以提前还款吗？因为很多朋友会把这个分期和我们房贷连在一起啊，这个房贷它也能提前还款啊，到一定的时间之后，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现在有钱了，不想搞那么久了，我能不能提前还了，每个月不交那个手续费了，可以吗？ 嗯，分期是可以提前还的。 嗯， 但是呢原则上如果你首期已经把你所有月份的手续费已经交了，这个钱银行是不予退还的。 谁首期交所有手续费？不是每月交每月的手续费？ 两种方式是都可以的。 啊，首期交便宜。 首期交便宜。 啊，这跟那买保险似的，趸交、年交，一次性的。哦，是这样。 对的。所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建议去办了。还有就是很多银行其实也要求，就算是你按月去付的这个手续费， 嗯， 在你提前结清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你把所有的手续费都进行支付的。 哦，就比如说你还是分十二期吧，交了四期了，交了四期连本金和手续费都交了，还有八期，但这个时候呢你说我一次性还完，但是对不起，那八期的手续费还得补上。 对，原则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现在很多人办理账单分期之后不太会去提前终止还款。 那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在选择分期的这个期数上还是要做一个规划的，需要理性的考虑啊，不是说你分的越久越好。 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分的越久越好的话，当然你每个月的开支确实少一点，但是你的这个手续费那就会多一点啊。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哦，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怎么来规划分期的这个账单分期的时间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信用卡呢它有很多这种什么记账日啊，还有一个还款日啊等等，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诀窍？ 大家经常用信用卡都知道信用卡是有20到50天的免息期的。 对。 然后账单分期呢是在账单日之后到还款日之前来进行申请的。 账单日之后还款日之前。 对的。 对，就是你要还钱了，最后一天了，你说我再去申请分期，这行吗？ 有些银行是可以的，有些银行会要求你提前两个工作日就把这个账单分期申请了。 好，这是一个申请的时间。 对，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除了充分利用免息期，还可以利用账单分期的首次还款日来规划一笔消费的时间。 比如说呢？ 比如说李先生近期想买一部新的手机 iPhone 8P， OK， 256G， 然后是7919元，账单日呢还是5号，那么可以建议呢咱们在8月6号，也就是新一期账单开始的第一天，去刷卡7919，把手机拿回家用。然后9月5号呢出账单了，咱们为了方便诊除啊，假设它的分期金额是7080元，那在9月25日第一个还款日需要还款的金额呢是839元。然后这部分是充分利用了银行提供的将近50天的免息期。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分期还款的部分，第一笔需要还的分期金额是在10月25号。咱们按分期期数24期，每期手续费0.6%计算呢，每个月要还的本金是295元，然后手续费呢是42.48块。 哦，明白了哈，是这么算出来的。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呢有两块啊，一块呢就是甭管你分不分期，你可以利用这个账单日的这样的一个技巧来让你还款的时间往后拖一些。啊，就是晚一点还款啊，因为这中间有个免息期，对不对？这个呢，就是甭管你是全额的还是分期的，都最好是这么操作啊，你忍2天， 是吧？忍两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要办两张或者说三张银行的信用卡的一个原因。你设在不同的这个记账日，是吧？那么你的这个资金周转会更灵活一点，是吧？是这个道理。 嗯、是的，是的，小技巧。 小技巧啊，对。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就是在他免息期之后来交这个分期的手续费和还的这个本金了。 对，因为那个账单分期需要还的第一笔资金呢是在下一个账单， 嗯， 所以无形之中又帮你增加了一个月的时间， 嗯， 所以还款的压力是可以大幅减轻的。 对，换句话说呢，是某天刷了这个7900多块钱啊，那么在50天之后吧，他还800多块钱，是吧？那么又过了好比这个一个月，他才按照这个分期的这个笔数交手续费和那个本金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交的这个真正开始交大头可能是过了80天的事，80天了。 嗯，差不多70-80天了。 在消费的那个日子之后推80天，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的。 所以多少还是能够缓解一些人的这个消费压力的。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正是因为有这个压力，所以我们才会用。怎么才能够排解这个压力呢？当然你要多挣钱啊，对吧？这个开源节流，你最好是开源，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节流。那什么样的收入结构或者是消费习惯的人，在使用这个账单分期的时候得控制，得注意，以免影响到自己最后的这种其他的开销和日常生活。 其实账单分期这个产品覆盖的人群比较广，然后它的风险系数是比较低的。 嗯， 因为首先客户使用的是已有的信用卡额度， 嗯， 这个额度呢都是商业银行按照央行一定的征信规则和标准来进行核定的，所以消费者是具有相应的还债能力的。而且使用分期偿还之后呢，额度是需要随着每一期偿还的金额来逐月释放的，可用于消费的额度也是随着偿还的金额逐月来进行增加的。 啊，就是说你按期还了多少本金，你的信用卡额度才给你增加多少。 对的， 不会说这张卡额度是30000，你最后呢倒来倒去搞出50000块钱，不会的。 不会的，不会的。 嗯， 所以说一般是不太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的。 嗯， 当然了，我们这里也要提示消费者，不管金额大小，一定要按时还款，然后避免影响自己的征信，为今后的生活带来不便。嗯， 是，换句话说呢，就是你这张额度的钱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批给你的。 对 吧？那么你虽然说某一次消费的这个金额比较多，但是呢，这些钱呢分散在比如说3个月、6个月或者是24个月里面，那么对你的这个生活的影响也不会太大。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再刷出一张卡来，对吧？这张卡的额度已经让你快用完了，所以说就不会加剧。只能是你在这24个月啊，或者说什么6个月啊，这分期的这个本金差不多还完了，这张卡呢又恢复了原来的额度。 对。 啊，也就是说你在用了分期之后，你就得要省着点用，因为除了现金之外，信用卡的额度没有那么多了。 嗯，是的，是的。 嗯，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那有的人说我再办2张呗，办3张呗，对吧？啊，我办4张呗。 嗯，也不太建议一个消费者过多的持有信用卡。 嗯，对。或者是说你每张信用卡都搞分期，那最后你羊毛还是出在你自己身上。 对，透支的太多了话，自己的还款压力是会加剧的。 是是是，所以下面我们要来说说，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在使用这种信用卡的这个分期业务啊？他们那种收入情况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啊？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想了解的啊。那我想银行手里握有底牌，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数据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您是不是这样一类人群。 账单分期呢，主要覆盖的是各家银行的信用卡的持卡人群，这个和每家银行的发卡政策多少会有一些关系的。 嗯， 以我们行的数据为例啊，提供几个维度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是年龄，办理分期的客户呢，占比最高的年龄段是30到40岁的客户。 哦，不是说刚刚进入职场，消费意愿很强，但是呢，挣钱能力不足的，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 职场新人，不是。 对对对。 其次呢是40岁到50岁的客户，这部分的客户呢占比也有20%多。 哦，这部分客户应该来说是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客户。 对 对， 社会里的中流砥柱啊。 对的对的。嗯，然后第二类呢是消费额。 嗯， 习惯办理账单分期的客户呢，年人均消费额是超过10万元的。 这算一个什么水平呢？ 这个是远远大于普通信用卡的年人均消费额。 嗯，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消费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对的对的。然后第三个是性别。这个 我猜猜。都说冲动消费剁手族是不是以女性居多，信用卡这事儿我觉得应该是男性居多。 你猜对了。 是吧？ 对的。 男性的这应酬开支送礼的这种需求是不是比较多一点？ 是的是的。我们行的数据显示确实是办理分期的客户男性的比例是要高于女性的。 哦，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把这几个维度综合起来看啊。首先呢，30岁到40岁的男性， 嗯， 个人或者是家庭的消费能力比较强， 嗯， 然后他的理财意识还有规划水平也比较强， 嗯， 所以说他更接受也更愿意去办理分期产品。 哦，是有相关的调查统计，好像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男性的理财知识是略强于女性的哈。 对的。 嗯， 而且他为家庭的支出可能也是更多的。 啊，就是家庭这块的支出可能也占到了信用卡分期账单里面的一个大头。 啊，对的。 嗯，就他不是为他自己。 对，他 可 能是为 家庭。 对，为自己的太太，为自己的孩子去进行的一个消费。 哎，所以说综合一下的话呢，就是30到50岁男性啊是信用卡账单分期的一个主力人群。嗯， 当然了，为什么说现在20到30岁这些更年轻经济实力不如30岁以上的人群办理账单分期的比例反而不太高呢？ 嗯， 我觉得这里也映射出了一个现象，信用卡呢经过30多年的发展，渗透率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央行发布的18年1季度的支付体系运行的总体情况报告显示啊，2018年1季度呢，全国的信用卡包括准贷记卡在用发卡量是6.12亿张，然后环比是增加了4.23%的，全国人均持有信用卡是0.44张，银行卡的渗透率呢是达到了48.92%， 嗯， 环比略微有所提升。从数据上来看呢，信用卡的渗透率似乎有所提升，但实际上由于国内有很多一人多卡的现象，而且近几年来基于互联网的这种消费金融在迅速的崛起，原来银行预期中20到30岁的年轻的信用卡增量的客群被这种申请门槛更低、用户体验更好的互联网产品吸引走了。 嗯， 所以整体上来说呢，信用卡对于年轻群体的渗透率是不足的。 分析这个业务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也许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扩张的可能啊。目前银行的信用卡分析和刚才所说的互联网产品的这种分析，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碰撞或者是融合啊。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银行卡部的刘源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刘源讲的非常之细哈，也是把信用卡分期的概念，包括怎么操作哈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为什么大家会用这样的一些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讲解的非常的透彻。谢谢，谢谢刘源。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频率 FM107.3。明天再会。